的心情有意义，不出声音，精彩没结局的戏，我们像不像电影？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，我才看见我自己。紫藤花，迎风行驶，日升夜照，月上城墙去开了，笑声就月牙。紫藤花，把心深在深。 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。

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云河呀云河，云河里有个我，随风飘过，从没有找到真正的我。一片片白茫茫遥远的云，像雾般朦胧的掩住了我，我要随着微风飘出云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走出那空虚寂寞。